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那些怀抱吉他的歌者。这首歌出自1988年，那个时候还不满30岁的童安格推出了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虽然是他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但却是我们第一张引进到大陆市场的专辑，也使他的名字在歌声一夜之间就风靡到了这个世界。我家的磁像带里面现在还收录着这样的一本古早的磁带，其实声音早已经改变，但是 A 面的第一首歌我永远的记得，就是这首鼎鼎大名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童安格弹着轻柔的吉他开始，一切都是那样的如梦如幻。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也常珍惜。 童安格当年很多的封面照片上都有吉他的陪伴，而接下来的这个人他爱吉他，甚至连他的邻居都知道。这首歌的歌词的来历呢很有意思，那就是原来鼎鼎大名的制作人袁惟仁也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网络上去搜索自己的名字，结果呢他无意中看到了一首词，词的作者呢是袁惟仁当年的邻居。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有人在吗？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那些怀抱吉他的歌者。老狼抱着吉他，不用开口，你就会想起你的那些学生时代，你的那个同桌的他。老狼的初恋呢，就是他现在的太太。太太其实比他更加有音乐才华。当年他们所在的北京八中的校歌，就是由他太太作曲。老狼当年学吉他的原因，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男生一样，是为了吸引他的喜欢的女人潘倩的注意。老狼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吉他，终于在学校的艺术节上边弹边唱了《齐秦的狼》，这是他当时最喜欢的一首歌。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友听了无数次唱这首歌之后，就无奈地说，不如你就取名叫老狼吧。没有人知道，原来老狼这个艺名是他的太太为他命名的。在校园民谣风靡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女人都梦想过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的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曾经爱过你的人， 那就是我。 如今已经回归现实的我们，是不是记得当年也曾经有人问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这些年我们在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上看到了那些仿佛淡出了江湖但却曾经轰轰烈烈的音乐人，郑钧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一年他参加综艺节目做评委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对弹吉他的女生没有任何的抵抗力，那是因为郑钧对吉他爱得深沉。他收到的第一个关于音乐的礼物就是一把吉他，那是他梦想起源的物件。他的婚礼誓词是：我这把吉他离不开你这个拨片。当然这个你是他的太太。大学的时候他为了学吉他，曾经有一个学期每天都坐在床上一动不动，从早弹到晚。他还组了一个乐队，临近毕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散伙饭，有的说要去做生意，有的准备进入朝九晚五的生活，只有郑钧说他要去当歌手。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每天的钱只够吃一个煎饼，但是呢，那个时候的他并不以此为苦。1994年，他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发行，创造了一个高峰。这首歌里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乌托邦式的对童话爱情的畅想，《灰姑娘》。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那些怀抱吉他的歌者。一直在怀抱吉他唱歌的郑钧，他在20岁的时候第一张专辑就年少成名，后来他当评委，他也说他对抱吉他唱歌的女生完全没有抵抗力，那是因为吉他并不好学，唱歌这条路也并不好走，抱着吉他唱歌的女生所以少之又少。有一个女生我们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喜欢抱着吉他唱歌，她曾经参加过超女比赛，在她出道后的2年的专辑当中大部分的歌都是以吉他来伴奏，她演出的时候喜欢弹吉他，而且拍照和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情不自禁地要拨弄自己的吉他。这个人就是许飞。许飞曾经说吉他让他觉得很安全很自然，当他不自在的时候只要有吉他陪着他，他就会觉得一切都好。在多年前许飞在酒吧驻唱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北京没有几个弹吉他的女歌手，而许飞也因为这个原因而格外的突出。在2010年的时候他还办了自己的吉他私塾，担任校长，他的学生里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郑渊洁。淡淡的歌，淡淡的吉他，淡淡的人。 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我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 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我一首淡牵挂。 有人说，会弹吉他的女生都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而陈绮贞算是把这种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当年她去参加歌唱比赛，屡屡都没有得到名次，但是因为底下做的评委是伍思凯，那一年她终于拿到了冠军。因为伍思凯认为到如今这个年代，会弹吉他唱歌的女生已经是不多了。成为歌手之后，陈绮贞依然是我行我素，平均两到三年才会发一张专辑。这在别人看来或许实在是太慢，但是陈绮贞却说，或许是这个世界太快了。听听她慢悠悠的歌，去找找旅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 想说出你为我